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年代向前看，向前看年代。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众所瞩目哦，蔡麦会哦，昨天创造两党挺台湾，而且台美双赢哦。那麦卡锡在会后记者会上面直接回应说，中国没有资格管他，那他也没有直接正面回应哦，究竟何时会不会访问台湾？但是他不断的强调，实力才会带来和平，特别是军事跟自我防卫的能力。同时呢，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的访谈的时候重申捍卫台海和平，而且力挺蔡麦会。可是这一回合中国生气气，一方面呛虾哦，这一个说蔡英文这一个政府呢以美谋独，另外一方面文攻武赫，那指标的山东舰一方面穿越巴士海峡，另外一方面美中两大航空母舰一度对峙。好，这一回合中国的军事的这一个频道甚至是染红台湾的地图哦，那林林总总的威吓哦，也使得台湾今年的选战更加的复杂。事实上呢，另外一方面，昨天郭台铭哦向侯友宜宣战之后呢，郭台铭到底会不会逼退侯友宜，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那网络上立刻有两个平台进行了网络即时的民调，在苹果日报的这一个网络平台当中，72%的受访者的网友挺郭台铭代表蓝营出。好，这一回合呢，侯友宜的政治生命会不会走到这里哦？事实上哦，也取决于他的政治能力。但是呢，中天仍然是非常不爽郭台铭，连续发了好几篇不爽郭台铭的政论跟这个相关的社论文章，这使得蓝营内部这一回合林林总总的政治跟舆论的能量哦，更加的大明大放。而这背后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待会儿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有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林廷辉， 大家好； 再是吴杰， 大家好； 再是立法委员罗志正， 大家好； 再是尚一夫， 大家好； 再是黄创夏， 大家好； 再是李正浩， 大家好。 好，众所瞩目的蔡麦会呢，事实上哦，包含了这一个在雷根图书馆的公开声明跟谈话，也包含了前后的所有记者会哦，事实上占据了国际各大媒体，而完整的这一个报道，事实上哦，麦卡锡也直接在他官方的频道上面完整的直播。然而这一回合蔡英文总统确实也使得台美的国际外交来到了一个新高峰。好，创下刚刚看到的是蔡英文总统的这一个重要的公开谈话，那这一个蔡麦会哦，确实使得台美关系来到一个新高点。 这个叫做两岸之台湾和美国这个太平洋两岸之间的台美关系的一个新高点。这新高点呢，其实里面有两个重大意义。第一个呢，你会看到麦卡锡呢带着跨党派的议员通通去迎接了蔡英文，跟蔡英文会面。另外一个是美国在进来的时候也很少看到行政和立法方面通常是立场一致，等他们见完面的时候呢，正在整个欧洲参加北约外长会议的布林肯出来的话，他的调性跟麦卡锡是一模一样的。他特别用到了哦，他是在一个北约外长记者会，他其实有拉北约一起背书的意思，然后他用了名词，包含连我们的联合报都用了叫做台湾总统蔡英文。嗯，台湾总统出自于布林肯的口中，而且连联合报都这样子报道了，所以台湾总统这个事情已经在透过他们是国际认知的一个认证。然后他说过境美国不是新鲜事，也重新定调，所以他在这里面强调的就是说不要找茬，解放军你不要炒华，因为你不要自取其辱，所以他的立场是非常鲜明。而在整个呢，整个纽约那边，整个加州那边的雷根图书馆呢，那是更具体的一个那个规格之高。首先呢，确确实实中国一天400块美金这样子，确实有很多人去，甚至还有小飞机拉着布条在边抗议。可是美国把维安也做到滴水不漏，甚至于连华盛顿自由灯塔这些媒体的记者，他们看到都傻眼了。因为他当记者了这么多年来，在美国没有看到200多个国际媒体挤在外面，这种阵仗美国都少见。然后呢，维安滴水不漏，滴水不漏到的是那些警察呢，过一段时间，李正浩，你的记者采访证给我看一下，不要有人混进来， 尚义夫，你的再给我检查一遍，而且不是只看一次，不断的检查，还出动了防爆犬，看你的器材里面有没有危险，就知道美国这件事情是非常在乎的。而这里面呢，惯例之中，其实美国也有把这个整个规格和这个交往的层次拉高。首先是麦卡锡是站在门口，亲自迎接了蔡英文，这个国会议长站在门口亲迎，这个代表的是我重视你这个人。然后第二个呢，他还在推文里面讲说，美国和台湾人民之间的友谊从来没有如此的牢固，现在的关系是他认为是比在美国和台湾之间，在他一生之中从来都没有这么紧密，而蔡英文总统是这个关系的拥护者、重要推手，所以是因为他我们台湾跟美国有共同的民主价值、共同的现代化的一个价值，而蔡英文也特别引用雷根的话，实力才会带来和平，然后呢特别的强调美国的坚定支持是向台湾人民再次的提出保证，我们并没有孤立，台湾并不孤单。其实讲这话的意思其实也是告诉台湾这些以美论，你看到这样的表现，你们的以美论该打包了，不要再扯下去了。然后呢会后的时候呢，整个麦卡锡呢还讲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这是跨党派的支持，因为跟他去的19个议员里面两党都有。第二个呢，他们将会共同的去敦促美国五角大厦和美国白宫对台的军售必须准时交付，所以也不用担心说我们买了武器之后是不是怎样，因为国会已经承诺了他们会逼着五角大厦去。然后再过来讲了，中国呢没有资格管我要跟谁去，管我要去哪里，而且他还讲了说他现在还没有来访问台湾，但是不排除适当的时机他还会再来台湾。而且这里面呢，你会看到说整个这个状况里面呢，麦卡锡和蔡英文呢非常的精准的在整个发言里面呢没有提到一个字眼叫做中国。他们在讲这些民主价值，讲这些互动，那里面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呢非常谨慎，所以不会去刺激到中国。第二个呢，这是我们美国和台湾的交往嘛，关你那个无关的第三者什么事？所以其实他们这里面也是没有讲到中国，也是暗示着你其实是无关的第三者。但是这里面呢，在这个整个非常慎密的安排之中呢，中国脸子面子有点挂不住了，所以也罕见的，竟然这一次出来之后，当他们会面的新闻画面一出来之后，中国五大团体、五大部门直接出来痛批了，外交部、国防部、中共中央台办，然后呢，人大外事委员会、驻美大使馆连续的发文一直在痛骂，然后呢，里面还是讲说你台湾呢不要以美谋独，然后你美国呢不要透过这些行动呢掏空一中原则，因为为什么呢？而且呢，国防部还宣称解放部、解放军已经高度戒备了，因为他们颜面尽失。为什么讲颜面尽失呢？因为先前的时候不是就传出来说这议员在这边纠缠吗？纠团总共有很多人要去跟蔡英文见面，所以先前的时候在整个见面之前呢，中国驻美大使馆竟然是非常恶霸的发了警告信，告诉他们说你们呢中国不会做事，然后呢你们一定必有后果。结果美国的国会议员怎么会吃你这一套呢？把信给公开，还嘲笑他叫做可悲的一个威胁。然后另外一方面，不是昨天呢就宣布说他们要有一个海事巡查吗？但是海事巡查又被人家看到了，那个洞六号看起来好像耀武扬威，可是呢今天看到他的航机就在平潭岛那边晃一晃就走过去了。然后呢还不止如此，他们呢当然现在山东舰在南海那边已经整个操演结束，今天看到是经过我们巴士海峡的南边，然后大概会走到我们东边，所以会不会在这上面，而且故意的才发出照片，上面的那个舰载机故意拍给你看，然后是不是会在我们东边那边对我们实施威胁，我们的国军也正在看着。不过呢他们在里面呢为了面对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之外呢，东部战区呢只好做文宣，他们连做了三个板子，这个文宣里面呢就要守护亲民，然后解放军要宣称一点都不能少。可是我看到这里面之后，我觉得解放军可能哦自嗨过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说一点都不能少，可是呢在地图的着色上面 中国是绿色的，台湾是红色的，那叫吃我们豆腐。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两个国家颜色不同，那是不是解放军认为说这个叫做一边一国？那这样的一边一国，你就看到说，其实现在美国的这操作里面，中国气噗噗，但是中国会做出什么动作？美国会有什么防疫？因为你山东舰来了，不要担心，厘米之号正在我们的北边。 好，那这个廷辉怎么观察昨天这一场外交大战？ 对，我们看到这个现场背后是摆着空军一号，雷根总统坐过的空军一号。前方来讲的话是有两个讲台，这讲台上面有两个 logo， 这个 logo 一样的哈、哦。那上面来讲的话，上面就写的是容纳雷根哈、哦、presidential， 然后后面写一个 foundation institution。那什么意思呢？他刻意的在偷渡把那个 president 的、就是总统那个概念放在这个 logo 上面，也偷渡这个空军一号，让全世界看到说这个规格是总统规格的这样的一个见面那如果你把场景换掉的话，换成白宫的场景的话，可能就是拜登跟其他国家元首在他的草坪上面见面的这种场景哦。所以他们试图的啊，就是说美国试图的很精细的在安排这一场高调的哈，高调的向全世界宣告一件事情，他是力挺台湾的。而且、这个麦卡锡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话中有话哦，他讲到一件事情哦，他说：“我们这个东西是 bipartisan 的，好 ，bipartisan 他讲的就是跨党派的嘛。那他后面跟上相觉，这就是一个美国的 freedom， 就是自由民主的概念哦。”你相较在马英九在中国大陆啊，你只能见到什么叫做 CCP， 就是中国共产党，你没有其他摆 partisan， 因为摆不出来嘛，对不对？所以他们那边来讲的话，马英九见不到那种，因为没有 freedom， 没有 freedom 怎么会有摆 partisan 呢？所以他然后再讲了一件事，摆 partisan 他们是 united 的，这个共同团结来支持台湾的这个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说，这个雷根他当年来讲1982年他当时大家认为说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弄了一个巴伊西公报。巴伊西公报的里面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减少对台的军售武器。但是后来 AIT 拿出来一个东西，就是六项保证。那这个麦卡锡也有提到说，未来国会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持续的强化对台军售，而当中所提到的所谓的六项保证，他们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在川普总统当政的时候，早就已经有通过这个台湾保证法，台湾保证法已经把这个六项保证入法了。所以现在你看到美国国务院也好，他们在讲东西的时候，什么一中三公报之外，台湾关系法，然后还有讲六项保证的概念，就是对台的这个保证的这个概念所以很简单一件事。事情就是说，麦卡锡所要呈现出来的是，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全力挺台。在挺台来讲的话，不管是现在目前军售，我们知道说，美国的国防部门他也成立一个Tiger 小组来专门在负责说，现在来检讨一下，是不是有哪些军购已经买了，但是还没有到货的。然后呢，国会这边来讲的话，就强化的后面还有什么武器不足的部分来力挺台湾那同时间，他也跟中国呛呛，我不会屈服在你中国的压力之下。然后呢？你说你叫我不要去台湾就不去台湾，你叫我不要见蔡英文我就不见蔡英文吗？我现在是用高调的方式。你相较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蔡英文在过境洛杉矶跟过境纽约你相较比起来讲的话，过境洛杉矶真的是非常高调，因为这个高调的排场，还有他的一个场合，还有国际媒体的这个报道等等之类的，还有这个所有的这个美国的媒体对于蔡总统的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头版头条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都使台湾的这个真的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国际的这个知名度，还有他的一个这个声望达到如此高。 我打个岔昨天美国主流媒体我观察，包含CBS、ABC、CNN、福斯那这个公共电视 PBS 通通都把相关的新闻列为晚间的头条，而且几乎都有庞大的流量。那我本人是一觉醒来，我直接看了麦卡锡的公开声明的影片，以及会后记者会的影片。他事实上这两个影片也是他的频道里头最近流量比较高的，就是说他今天流量最高的两个影片就是这一段。所以麦卡锡事实上他的国际媒体的报道，以及在美国境内的媒体的报道的流量跟声量，事实上也来到一个新高位置。那蔡英文总统也是这样。 是，所以蔡总统来讲，如果用一般民间想的，他就是等于是全世界现在的网红了。你只要所有人跟蔡英文这站在一起，流量绝对飙高。那流量飙高了， 这个概念是一个正流量的一个概念哦。那另外一个， 那对比马英九在中国当网红，那我们要做世界级的网红跟美国的网红，那当然是不同的规格。 是啊，你只有中国在看你的，当然台湾会有些人注意一下，但全世界190多个国家都在注意事态的发展。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它的转移跟动向哦，一向都会其他国家看在眼里，而且他们其他国家会跟随的。你光是我们台湾附近的这几个国家，日本啊、菲律宾啊、韩国啊，都绝对会看着美国这个动向。如果说拜登还有像这个麦卡锡他们在不屈于中国的这个压力之下，然后还那么高调的会见蔡英文总统的话，你接下来看大家都在专注一件事情，习近平接下来怎么接球，他怎么接招，他怎么出招，难道还要穷兵黩武啊？然后还要不要忘了现在马克宏人在北京啊，如果说他穷兵黩武的话，马克宏会跟他讲说，那你是要像普丁一样去侵攻打乌克兰吗？或是攻打这个其他国家吗？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反倒是习近平不知道该怎么下台阶齁，因为如果说他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调性拉得太高，拉到像去年裴洛西到台湾来一样高的情况之下，那问题是人家麦卡锡没来你就拉得那么高的话，那现在来讲的话他接下来怎么收尾？如果拉得太那个调性太低的话，那你看到这个中国内部解放军给他压力会不会很大？所以他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而且他现在从三月开始，我们看到连任之后，他一直想要做一个事情，就是对外的这个外交啊，希望能够中国不要被全世界所围堵哦。那一方面又不希望被围堵，然后一方面你又做的动作是会让美国来围堵你的。所以你看到美国来讲的话，不管是国会还有行政部门，他现在有趋于一致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只要力挺台湾，那力挺台湾，力挺蔡英文，力挺台湾的民主，而且这是民主价值，所以他们提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其实我们都可以再进一步的深思哦。但是可以总结一件事情啊，所以相较于蔡英文在美国，还有相较于马英九在这个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一边来讲的话，真的是全世界都在关注，一边只有中国小粉红，还有这些中国的官员，就趁着这个马英九的一些声量，然后再做一些事情啊，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啊。所以看起来说，两边的这个高下真的是立判。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众所瞩目的蔡麦会哦，确实使得国际间高度关注。那这一回合呢，这一个麦卡锡力挺台湾哦，当然引来中国生气气。刚刚看到的是麦卡锡的公开演讲啊，麦卡锡跟蔡英文这一场会晤啊，使得双英的外交大战高下立判。 对，而且很奇怪，是中国弄巧成拙啊，原本要阻止麦卡锡来台湾见到蔡英文，但是没想到却意外的让麦卡锡跟蔡英文在美国会晤，造就刚刚历史的一刻。为什么呢？因为麦卡锡如果来台湾见蔡英文的话，他不过是历史上第三个来到台湾见到台湾总统的众议院的议长，没有人记得第三个是谁，对不对？登月第一个是阿姆斯壮，第三名是谁？没有人记得。可问题是，当你不准麦卡锡来台湾，而蔡英文去美国见麦卡锡的时候，那个画面就变成是中华民国总统有史以来在美国本土见到最高位阶的官员嘛。即便包含蒋中正时代，包含蒋经国过去都是用副院长的身份哦，都没有用总统的身份。所以昨天这个画面真的是历史性的画面，因为中国的阻挠反而弄巧成拙，让蔡英文会见了麦卡锡。那这个会面呢，至少有两大贡献了。第一个，很明确的台湾的总统或是未来的总统在华府或在美国政坛的名衔是什么？就叫做台湾 President 或是 President of Taiwan。 这是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空间。你仔细去看麦卡锡提到蔡英文的每一句话都是叫他 President of Taiwan。 甚至于导播我们带回来看哦，这个是当时直播的时候呢的这个起始画面，麦卡锡他们方的起始画面有没有看到？直接讲很清楚，叫做 President of Taiwan。 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无论未来蓝绿啦，我坦白讲啦，未来就算是国民党执政，侯友宜吼吼做打击到华盛顿，美国大小官员还是叫他 President 侯，对不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分蓝绿的，好，不分蓝，大家不要笑，哎，不要笑。 我是讲可能，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变成台湾总统的外交遗产？ 没错， 因为这是新的定位。 对， 侯友宜不是要追求定位吗？ 对， 那蔡英文追求新的台湾总统定位给大家看。 他说定位比职位更重要，这么一讲的。那蔡英文就宣布什么叫做定位？这个定嘛为 President of Taiwan 的时候，未来不论蓝绿执政哦，你只要愿意，好，你不要害怕中国生气哦，你要骨气哦，你只要愿意去美国。美国大小官员都会称呼你 President of Taiwan， 这是蔡英文做到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你可以看到昨天啊，18位啊，真的是18位不分党派，民主党、共和党的参议员去参与这个活动。所以换句话说，也确定了对于台湾的支持，在美国境内是跨党派的。所以当所谓的麦卡锡讲完说，未来当前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最强健的一刻，未来呢台湾跟美国要加强包含经济跟军事的合作的时候呢，我相信美国跨党派都会支持嘛。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昨天这个麦卡锡跟蔡英文的蔡麦会或是麦蔡会啊，可实务上确实为中华民国达到非常多历史上的里程碑，它会被记得。好，那第二件事情呢，当台湾达成跟美国达成这么多历史上的里程碑的时候，老共的反应就非常非常有趣了。老共在这时候反应，照理来说应该文攻武吓到一个极限，文攻我不怕、因为比打嘴炮我们也很会，我们这次评论员可以跟你文攻来文攻去。可是武吓确实有点紧张哦。一开始呢，老共是说要干嘛呢？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哇，这看起来是蛮可怕的。我们可以带来看，他在这边哦，画出的演习的范围是台湾东边的南方跟北方嘛。他还说他要做什么登船的演习跟登船的稽查。换句话说，有任何的商船只要移开到这边，他可能都会把你卡住。卡住之后呢，就会上船，然后去检查你。哇，这是围岛军演，原本有点担心。可后来看到船舰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怪怪的。所以是这艘船呢，海巡六号。海巡六号呢，隶属于中国海事局。我先跟大家讲，中国海事局是什么样的位阶哦？解放军海军是一个位阶，解放军海警又是一个位阶，海事才是又是另外一个位阶哦。如果今天是解放军跟海警过来的话，那我们对我们来说压力很大哦。解放军的船过来，我们的军舰要出去；海警过来，我们的海巡还有美国的 Coast Guard 要过去。可问题是，这个海事在干嘛呢？它是负责在中国港口内部哦指挥交通的哦，它的功能就是指挥交通。然后它是一个救援艇啊、哦，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海巡零六，它是个救援艇。上面呢，你看不到机炮，也看不到舰炮，但是你可以看到 OK 泵跟 U 点，好、哦，它里面是救援的。所以后来被人家发现说，原来啊，它昨天一整天，导播带我来看。都在这个平潭的内海，好，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他发布的所有照片呢，也都是平潭的照片，可以看到很清楚，都是在平潭这边。所以雷声大雨点小，好，这第一件事。另外一件，山东号，山东号被想，哦，现在台湾200海里以外，其实有点紧张啊，在200海里以外。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一次国防部，我要给国防部鼓掌哦，做了好几个反制措施，我觉得比上次有 gas 多。第一件事情哦，国防部公布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哪里来的？这张，这是我们的康定级跟成功舰哦，在山东舰旁边5到6海里监视的画面哦，这是很夸张的、哦，因为山东舰是航空母舰嘛，航空母舰的话有概念的话，就是说它一只要一出来，大概周遭200到300公里都是禁航区，因为有巡防舰啊，然后呢神盾级啊，上面有飞机啊，下面有核子动力潜舰。不可能晋升到这个状况，可对我们来说，你看我们可以切到4到5海里，表示我们是紧盯山东舰的，而且不管它有没有布防、哦、我们都已经紧盯。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也特别用 F-16V 去拍山东舰的画面，你看到拍成这样，表示我们 F-16V 的侦照是距离山东舰是蛮近的哦，不是那种远距离的拍，所以变成是说我们在海跟空都有紧密的监视这东西呢。当然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国军把它释出，让我们对国军有信心。真的有用是什么？山东舰的在200公里开外有一个尼米兹航空母舰在那边 stand by， 换句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啦。你山东舰卖操多啦，你如果要打台湾的话，尼米兹在后面紧盯着你。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可以看到蔡英文跟麦卡锡这个世纪之握的这种会面，除了背后有非常多政治的角力之外，军事上的角力也都在进行中，才会造成昨天那个，应该说今天凌晨这个历史性的握手。 所以为什么麦卡锡说实力带来和平嘛？这里头当然包含军事的实力嘛。那罗委员怎么观察外交大战？ 我想虽然这个叫过境外交啊，过境美国的外交，但事实上可以说几乎是用直接访问美国来作为形容的。嗯，尤其这次访问有很多突破性的历史性的进展，是过去从来没有看过的。但是有一点很遗憾，国民党缺席了。嗯，我先讲一下啊，本来这个出访，立法院是邀请各党派都派人去，嗯，一个政党有一个人。 OK。 结果呢，实力有派人了。嗯。民众党有派人了。 对。 民进党也派了一个人，结果国民党那么多委员，数十个委员，结果没有人要去。然后最后多一个名额出来，民进党要多了一个名额。 OK。 民进党是十几个时间抽签，好不容易才抽到，才有机会跟总统出去。 对。 可是我们看到的，美国是跨党派的国会议员一起欢迎总统。嗯。如果这个跨党派美国议员啊，能够稍微有点政治敏感，说，哎，怎么没有国民党的国会议员？ 对， 怎么没有国民党立法院的时候？ 哎，你没有讲这个，我没有注意到没有国民党的立委， 是没有国民党的立委啊。 就国民党的立委，我常常觉得没有关系哦，把他们下架或者这一个淘汰到政治舞台没有关系。我基本上是支持徐巧芯哦，直接哦这一个协助费鸿泰退休的啊。但是哦，没想到国民党的立委直接放掉了这一个外交舞台跟机会。 没有，不只是外交舞台跟机会，是说。对国际是新宣誓，就是说这是一个跨党派的，嗯，所有政党都一起来挺台湾外交上有这样的努力跟进展，嗯，结果国民党选择出席啊，更不要讲同一个时间马英九在对岸嘛， 对。 但我们分析一个国际事件，可以从人时事地物来看这个国际事件的重要性，嗯，人的部分当然很重要，嗯，虽然这不是第一次台湾总统见，嗯，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但是在美国的本土，而且更重要。他旁边站了将近20位的跨党派的众议员， 对， 这代表什么？代表这是跨党派支持台湾。 对， 美国媒体都不断讲，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重要的重要外交议题，跨党派有这么强的共识。 对。 所以那个象征意义很重要的。 哎，我打个岔，我现在播给观众朋友看的画面就是跨党派的那个记者会。那民主党有好几个那个重要的国会议员，事实上也在会后记者会上面演讲，而且接受提问。所以刚刚罗委员强调，这个是美国国会的两党跨党派的共识，这个非常明确。 我们想想看吧，如果今天只有麦卡锡一个人，嗯，后面都没有站人， 对， 只有他跟总统见面。那个声势就不一样，那个意义就不一样。嗯，可是这么多人，而且是跨党派，而且很多是重量级的，嗯，包括现在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中国关系委员会的那一个，嗯，主席也在现场， 加拉格。 对，然后另外一个时间，嗯，这个时间点坦白讲是非常敏感的时间点，因为是美中关系，不小心就会擦枪走火的。在过去，美国碰到这种美中关系很敏感的时刻，就刻意淡化，嗯，跟台湾的关系。可是这次没有啊，这次几乎等于是把它做大了，嗯。而且让这样的一个场面让所有的媒体都可以报道。 对。 所以这个时间点虽然很敏感，可是美国已经不在意这个所谓敏感的议题了。嗯，让美国这个重要的官员跟台湾可以见面。嗯，而且选择这个时间点。好，事情事的部分，嗯，人事事嘛。看这个是一个联合记者会哦。 对。 而且是一个怎么样数百家媒体前面的联合记者会，嗯，而闭门有所谓的闭门会议。 对。 这闭门会议绝对不是客套的啦。嗯，真正的这个媒体看得到通常是客套性的，可是闭门的会议显然是一个实质的往来，所以看到美国国会议员已经说了他们会在美国国会推动加快对台的军售， 对， 所以有象征的部分也有实质的部分，嗯，那另外地点如果各位还知道这个雷根图书馆，除了这是美国本土第一次见台湾的总统之外，雷根图书馆是有特别意义存在的， 是 因为1980年代是雷根当总统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名词叫做新冷战，嗯，也就是他当时不断地强调要对抗共产主义， 对， 是反共的。嗯，他在1982年雷根总统在英国的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演讲，里面提到一句话，就是自由民主的迈进，终将会把共产主义丢入历史的灰烬当中。 对， 也因为他过去八年雷根新战计划啦，打推动新冷战，最后把苏联给搞垮了。 对。 所以那个意义是很重要的，嗯，所以这个地点有它的意义存在，嗯，最重要是那个地之外还有一个物，嗯，刚才那个廷辉讲了他们两个记者会的背后有一台很大的什么东西，嗯， 对，空军一号。 空军一号，嗯，空军一号代表所有都知道，全世界看电影都知道了，嗯，空军一号代表什么？美国总统， 嗯，对， 虽然这是前空军一号，可是代表美国总统，嗯，所以麦卡锡所代表不是只有立法部门，嗯，还有行政部门在里面，所以整个这个行程安排整个活动的设计很清楚的，嗯，是代表美国行政立法，嗯，跨党派 对台湾的一个支持。 对， 但这个活动本身或这次的访问本身，我向蔡总统展现的自信，还有台美之间的互信。嗯，自信呢，在纽约他接受这个所谓的哈迪逊研究所所颁证的全球领导力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个奖项不只是他个人，是对台湾坚韧民主、对台湾人民的敬意。嗯，所以展现台湾在自由民主社会的这种啥自信。另外更重要是互信，台美关系过去将近七八年时间能够快幅度的进展，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台湾得到美国的信任，让美国知道台湾不会是 trouble maker 麻烦制造者，而是一个非常可以信赖的一个伙伴，所以不会美国太多的 surprise， 很多的行程安排我们不会刻意让美国有困扰，我们来配合或是一起来商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展现我们强韧的关系。 对， 所以这个互信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互信，这很重要。所以这一路看了下来，这些东西都展现了国家战略的一个正确。 对， 可是国民党这时候展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另一条战略的选择。其实马英九到包括在昨天在上海复旦还讲什么，这个两岸的青年要和平奋斗，然后互信中华。其实马英九这次的访问凸显一个东西，就是民族主义。他几乎不谈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字眼，在中国他的所有的演讲里面都看不到哦。所以民主、民族才是他的问题，而蔡英文强调的是民主、民主、自由、人权，而马英九选择民族主义。 对， 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民主、自由、人权。 对， 什么呢？很简单嘛，他过去讲啊，台湾人民有权决定最后自己的将来，这个字眼已经不见了，是中国人、两岸人一起来决定啊。所以他宁可为了民族主义牺牲台湾或妥协台湾的民主自由，这是他选择的啊。所以国民党的这些不论是郭台铭也好啦，或者侯友宜也好，到底是要站在哪一条路线，站在选择哪一条国家的战略，我想这个事件刚好凸显两大党也好，还有两个重要领导人他选择的战略的不同。 好，正好刚刚罗委员讲到哦，国民党选择历史错误的一边的同时，国民党内部现在哦，林林总总的政治力量哦，真的是到处乱战。那特别是指标性的郭台铭，几乎是直接宣战了侯友宜。 对，没有错，我觉得真的是郭台铭兵临城下，因为这件事情状况是这样，因为郭台铭访美的时候忽然提前结束，在昨天啊，在诺富特饭店呢，忽然公开了，我宣布参选，而且呢，要接受民调结果，无论好坏，好的话我选总统，不好的话我全力支持侯友宜啊。可是这件事情呢，真的在台湾政坛炸锅了，几件事情炸锅。第一件事情哦，很多人都猜啊，郭台铭这方的宣誓其实是朱立伦跟郭台铭已经有共识或者是合谋，为什么呢？因为联合报的独家马上就跑出来了，朱立伦在郭台铭访美前一周啊，有到郭台铭家去拜会郭台铭，所以朱立伦跟郭台铭有碰面有谈事情，这是确定的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啊，郭台铭开完记者会之后，很奇怪，国民党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有相对应的新闻稿出来，说郭台铭是蓝军重要的一份子，换句话说也确定的会把郭台铭纳入民调当中，否则怎么叫做蓝军重要的一份子呢？所以你可以看到郭台铭跟朱立伦哦，在这一部分感觉不要讲合谋，但是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可当这件事呢，为什么我说在政坛掀起千堆雪呢？原因是中时啊又杀下去了。中时集团对于郭台铭来说当然是要杀，因为呢从过去结下的梁子到现在已经化解不开了。所以我给大家看到底杀得多凶。第一件事情呢，来看导播带我来看，这是中时今天的 A2 版的齁。他的 A2 版呢特别写说什么东西呢？朱立伦别让国民党被糟蹋了哦，这是 A2 版的画面，对不对？ 你以为只有被谁糟蹋？ 被郭台铭糟蹋，我待会细讲内容，很有趣。先给大家看一下版面配置哦，版面配置有玄机。你以为只有 A2 版吗？拍谁哦？骂不完呐、啊！还有这边呢，这边说什么东西？他说蓝营质疑啊，为郭再开特例，恐重演悲剧。然后呢，还有说什么东西呢？说征召黑箱， 猪锅搞暗盘交易，然后呢还有这个黄鼠兰给鸡拜年，国民党引狼入室，哇塞，毛起来骂、欸、你知道吗？联合报不中时集团的对于郭台铭的恨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恨到连对赖清德都可以放下。什么叫连赖清德都可以放下？大家仔细看哦，下面写说什么？赖清德抢客家票，海陆枪客语斩诚意。哎、欸，我连赖清德都可以写好话、欸。赖清德抢客家票，海陆枪客语斩诚意。然后呢，讲到郭台铭就变黄鼠狼，对不对？就变糟蹋什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版面是实在是非常非常有趣嘛。然后继续呢，评论也要弄一下。政治外涵，郭台铭不是那块料，看到没有？骂了多凶，对不对？所以内容哦，我坦白讲是真的很夸张啊。然后里面比如说，朱立伦别让国民党被糟蹋，仔细讲内容。什么叫内容呢？因为呢，因人设事改变初选规则，国民党会被糟蹋。朱郭密会，莫非有暗盘交易，就在质疑这件事情嘛？那另外一件事呢，他还特别说什么？他还特别说啊，黄鼠狼给鸡拜年，哇，这篇社评我觉得写的是非常非常有诚意哦。为什么、啊、黄鼠狼当然是郭台铭嘛、那为什么是给鸡派拜年？他说因为侯友宜是最强母鸡，所以我、欸、不错哎、欸，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升官的、欸。 拜完年可不可以下鸡蛋？ 对啊，你看 侯友宜现在在提鸡蛋解放、 啊。对啊，你看你看，对不对？他说郭台铭要抢2024年国民党党内征召，但郭台铭非党员，却高调开记者会喊话国民党中央，并低头对过去狠批国民党出言以及怒对党的暴行道歉，宛如黄鼠狼给鸡拜年，想要吃掉最强母鸡西北市长侯友宜啊。所以不错哎、欸，就是花式攻击郭台铭，就是各种什么翻来覆去的，所以这个大战哦一触即发。好，那讲完媒体跟郭的大战之后，要讲侯友宜的反应啊。因为我昨天看完这记者会的时候，我就特别说了，侯友宜哦被郭台铭兵临城下了，那你能怎么办呢？你只有两条路走，一个把城门打开，拿出真功夫跟郭台铭打一场，第二件事紧关城门，你去在台北城新北城里面当你的新北市市长嘛，好好做台积嘛。结果呢，我觉得侯友宜误会我的话了，因为我叫侯友宜拿出真功夫跟郭台铭打一场嘛，这真功夫只是内涵，就侯友宜今天受访说，我一生枪战无数，去过枪林弹雨毫无畏惧，我讲的真功夫不是真的功夫欸，我讲是内涵欸，我管你枪林弹雨还是什么什么毫无畏惧的，我选总统不是选蓝波，对不对？你跟我讲枪林弹雨是怎样，可我坦白讲也有某种程度，我觉得侯友宜也体会到自己的状况不太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语调变强硬了，枪林弹雨毫无畏惧，会面对所有挑战，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在这个局里面被郭台铭的宣布挤压到，你不可能拖到六七月了嘛？ 对， 你这个月你要有决断嘛？ 对， 你这个月再不决断你就下课，不要讲这个月，我这两个礼拜拖不拖得过我都觉得很怀疑。那郭台铭只要再出些招，包含竞选总部成立，包含跑行程，对侯友宜来说都是极限施压嘛，就像挤牙膏一样。所以侯友宜在这个时候，我在讲要拿出你的真功夫，否则真的会被淘汰。 对， 那这个真功夫不是枪林弹雨的真功夫，你的论述在哪里？领导人的高度在哪里？讲句不客气的啦，昨天蔡英文见麦卡锡那个会面，如果是由你侯友宜走进雷根图书馆，你能说出什么样的事啊、说出什么样的话，做出什么样的事嘛？ 呵呵，这百集 对嘛？你如果连去那边，你没办法撑起一个国家领导人对我们的想象，你讲什么什么大臣小国，好好做事，全民外交官，你会被淘汰嘛？好，这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啊，现在大家在盛传啊，搞不好杀出程咬金啊。除了郭侯之外，谁是程咬金？马英九，就问你们怕不怕？这不是我讲的哦，新加坡联合早报力拱马英九选总统，看起来哎呦有道理哦。第一个，马英九个人自信爆棚，对不对？他在这个中国这一趟的这个自信之旅，自信考到什么程度？去重庆大妈说他好帅，他说那怎么办嘞？对不对？他自信爆棚嘛。第二个，舔中国舔得很舒服嘛。你怎么会搞不好老共对于台湾领导人又有想法啦？哎呦，老马回国可能不错哦。第三个，为什么联合早报联合早报没事要写这件事？有没有奇怪的意志介入其中？这件事情主客观很难说嘛。 所以马英九这件事有没有可能程咬金？我们持续观察，我希望是。好，再来呢，朱立伦真的放弃了吗？哦，这也是大灾问哦，因为我问过好几个人哦，有人认为朱立伦55哦，有人认为朱立伦挺郭台铭，有人认为朱立伦挺侯友宜，但是一直有一股声音告诉我，朱立伦其实没有放弃。哦，这个没有放弃，就是说当这个局大家都很烂的时候，尤其是如果马英九出来、韩国瑜出来什么东西的时候，朱立伦最后有没有可能提枪上阵？哦，这个声音到现在此时此刻一直都有哦。那朱立伦大家不要忘记，他是连换柱都做得到的男人哦。他敢在九月、十月换柱，现在才三月，还有六个月够他玩的。所以朱立伦最后会被提枪上阵，是不是真的放弃？我到现在都是打一个问号、哦。我没有觉得可以完全排除朱立伦不会上场的状况哦。朱立伦此时此刻也没有说他不选哦。所以我觉得整个国民党局真的很有趣，我们看热闹越看越热闹，国民党呢在内部呢也是越内斗越内热闹，那当然了不利于未来的选举。 好，李正浩，我问你，如果你是赖清德，你希望跟谁对决？ 都可以。我最希望对马英九。 来排序排序，第一志愿。 第一志愿马英九， 很真啊。 第二志愿韩国瑜， 好，第二志愿韩国瑜， 然后郭跟侯差不多落，第三志愿， 第三志愿， 其实最难打是朱立伦，我坦白讲， 你认为最难打的是朱立伦？ 其实是朱立伦，因为朱立伦没犯什么大错啦，对不对？坦白讲，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于领导人的想象，大家可以很公允，好，就是说昨天蔡英文下车走进雷根图书馆，然后站在麦卡锡旁边讲了一段话，能做到这个就是我们领导人嘛，对不对？赖清德我认为做得到，我可以想象出来。韩国瑜你能够想象到吗？ 很难，他会走进中联办。 对， 他会走进国台办。 啊，侯友宜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能也很难。郭台铭我勉强可以想象到。 侯友宜可能连新北市都很难走出去。 对啊，对嘛，更何况讲英文什么一大堆的嘛。好，郭台铭做不做得到？我认为可以哦。对不对？不会太差，只是说你可能人家讲政治，我谈赚钱嘛，就是有点粗俗。那好，朱立伦，我认为是百分之百做得到。那个场景，朱立伦就是比如说蔡英文这边换成朱立伦，他是可以讲出一套，用蔡英文用英语腔嘛，英国腔嘛，朱立伦可以用美国腔讲出一套有的没有的、哦，所以。我坦白讲，我也没有在酸什么的。身为前朱立伦发言人的，我觉得最撑头的反而是朱立伦，所以重新排序，我觉得我是赖清德最想碰到的是马英九、韩国瑜、侯友宜跟郭台铭差不多，最难打其实是朱立伦。 义夫怎么观察现在的变化？ 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国民党内现阶段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感觉你看起来，朱立伦不做也错，多做多错，东做西错，他怎么做都有其他的声音了。当然，你现在看起来就是说，郭台铭跟侯友宜就开战了嘛，从昨天宣布就开战了，这也没什么好谈的哈、哦。所以内部里面大概永侯永郭的人大概都被占了嘛，你今天中部里面就有七个议员出来跳出来挺侯了嘛，已经你昨天宣布我今天就跳出来，这表示已经开始战争，李乾隆也出来讲话了嘛，李乾隆是挺侯的嘛，也出来讲话了嘛，所以这一场大战等于说是昨天拉开序幕嘛。那现在最好玩的是，不管你朱立伦怎么做，刚才李正浩说，朱立伦没有死心，或许吧，哈，或许第一个，党内的人跟朱的人都说啊，没有没有，大概要给侯，侯那边认为，哎，不对吧，是给我们吗？朱和郭这边的阵营泛化是，你看是朱立伦要我们去美国跟日本的，然后呢，这一边呢，朱立伦又跑去跟韩国瑜会面的时候，就问韩国瑜：“哎，郭台铭的美国关系好不好？”韩国瑜回他：“你去问他，我跟他又不熟。”所以大家把事情兜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朱立伦在干什么？他到底在干什么？所以他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所以想来想去，大家盘算来盘算去，朱立伦真的没死心。我觉得正浩刚才讲的朱立伦没有到彻底死心。刚才说马英九，我觉得马英九那个是个笑话啦齁。那现在最讨厌的一件事情是 韩国瑜到底放不放进去嘛？啊，当初江俊廷，哦，江俊廷是国民党的副秘，主席的办公室主任，百分之百朱立伦的核心。嗯，他上挺韩大将以前的那个五五将的节目，突然冒了一个有声望的人都会纳进去，现在搞到韩国瑜放不放？这个事情闹大了以后，朱立伦下来跟媒体说：“啊，我跟韩国瑜见过面，当场跟大家证实见过面，没有谈过这件事。”没有谈过这件事，那意思好像又是不把它放进去，现在放不放又收拾不了了。你把韩国瑜放进去，韩粉如果把他灌到第一名怎么办？嗯，如果你把他放进去，结果他做成第三名，韩粉要多干？嗯，所以怎么做都不对。那现在唯一一个就是你朱立伦的想法到底是什么？里面也有人在想说，没有啦，朱立伦是在玩郭台铭啦。嗯，好，要玩郭台铭， 哎，你玩谁还不知道？ 哎，你玩郭台铭，某种程度你也会害死侯友宜啊。嗯，这是联动的嘛？你把郭台铭撩撩撩撩撩撩到开战， 可能觉得一淘杀三世啊。 啊，对啊，你撩完了以后，到最后谁变出来？嗯，可能朱立伦就觉得，哎，大家都玩死了，就我出来了。朱立伦你在玩大家，但是侯友宜也有不选的想法哦，不是一定要选而不选的想法哦。那你现在朱立伦要想一想，你怕的，你玩的半天，怕你不怕大家跟你说我不选了，因为朱立伦乱搞。嗯，因为朱立伦也会怕啊，所以他变成一个很复杂的状况，搞到国民党内所有人的看法完全都已经非常分歧。那分歧的结果就是什么？朱立伦第一个受伤，嗯，第二个。党内现在对2024，不管是侯友宜，不管是郭台铭出来，那种期待胜选值，已经一路是溜滑梯往下滑，一路在往下滑了。嗯，所以搞到2024年，国民党的机会大概已经我们可以排除。看总统大选了，主要是你要找一个相对不会出乱子的人稳住立委选举。嗯，两个阶段看，那现在看来第一个阶段就等着四月下旬朱立伦怎么把答案揭开。 好，我们稍后回来。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